嗱，過去週末期間，大家都見到咧，就喺一個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其實都放寬咗啦。放寬之後，你見到街上面嘅情況係點咧？而家聽到就話又好似有翻啲個案，有啲仲有關聯添。我哋嘅防疫措施使唔使又收緊啲咧？大家嘅意識有冇鬆懈到咧？1872311，1872311，打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有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梁志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早晨， 講講個形勢先，而家咁樣好似間中枕住都仲有啲不明源頭嘅本地個案，我點睇啊？ 不過我諗唔係淨係咁簡單啊，因為我哋一連五日咧，其實就係持續咁樣有六宗不明源頭嘅個案。 嗯， 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反彈嘅明顯嘅訊息嚟嘅，因為我哋前一個禮拜咧，其實你見到好多日入邊咧，其實都見唔到呢啲咁嘅個案咧。是好間中嘅話一個，咁但係而家連續五日有六宗咧，咁其實佢呢啲個案入面咧，就一定係嗰啲冇源頭嘅係會先行一步嘅，嗰啲關聯嘅個案咧，陸續就會嚟。而今次係一個反彈嘅，我哋見到即係反彈嘅初期嘅，因為佢嗰個係有啲比較，譬如話係嚟緊嗰個零禮拜咧，我哋會見到一啲比較係遲發病啊，或者遲確診嘅個案會陸續仲會有嚟。所以變咗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咧，我哋而家見到嘅唔係一個反覆，因為用個反覆個字其實係淡化咗嗰個風險嘅，因為呢個疫情咧係幾何級數咁上嘅。我哋見到嗰啲係佢係，如果你見到佢開始反彈咧，佢就會維持個上升軌，除非你有啲措施能夠控制佢。所以變咗大家都可能喺呢個階段真係話要收拾個假期後面個心情咧，真係要避免咧不必要一啲嘅社交活動咧，亦希望個疫情咧唔會大幅反彈，令到我哋永遠都拖唔到零咧，陷入一個好似其他歐美嘅地方一個進退兩難嘅地方，唔能夠即係話係能夠有效咁重啟我哋各方面嘅經濟活動。 嗯。又講翻一個值得關注嘅就喺酒吧嗰度出現啦，就話之前有 Ivy 男學生去過尖沙咀 China Secret 呢間酒吧，點知原來之前另一個確診嘅泰籍女子咧，亦都喺嗰晚同場出現喎。而家話咁講，呢度係咪好高危？聽落， 我諗呢個個案咧，其實係揭露咗我哋好多方面嘅，尤其是喺監管啊同追蹤方面嘅漏洞嚟嘅。因為第一樣嘢，呢啲滯留人士咧，嗰啲究竟個點解要滯留咁耐咧？而係喺滯留嗰陣時候有冇一啲監管咧？佢哋有冇從事一啲高危活動？而我哋根本上係喺我哋嗰個雷達以外咧，嗰啲嘅場所入邊嘅運作，啲賣酒嘅場所運作有冇曬佢完全依規咧？啊，咁喺放寬之後入邊嘅佢哋係冇照足曬嗰啲安排嚟做咧？咁其實呢啲都係一連串嘅問號同埋可能出現漏洞嘅地方。咁同埋呢個個案，我諗係首先開始提出呢方面嘅消息嘅，似乎係傳媒咗，就唔係話可能係一啲嘅監管當局嘅。咁變咗呢啲亦都顯示到個個案追蹤度咧都有個即係話滯後同遲緩咧。我哋唔希望呢個個案入邊係即係發生一段時間咧，我哋唔希望呢個個案咧其實係已經係出現咗啲，譬如話喺個場所有啲繼發式嘅其他嘅爆發咧，唔希望你見到。咁但係如果因為已經呢件事情發生咗成十幾日前㗎啦，如果真係話有啲爆發咧，咁呢樣嘢其實可能會引致嗰個社區嗰度嘅傳播嘅。咁當然咧，直至目前為止入邊，我哋仲見唔到其他啲關聯個案，但我哋而家唔肯定究竟係因為我哋發現唔到，因為我哋個個案發現嘅效率唔夠。定係或者係因為真係冇咧，咁呢樣嘢我哋要睇佢啲對嗰啲接觸者追蹤之後嗰個結果點樣先決定到。但無論如何咧，就係咁咧，就係每一個問題我哋發現咧，我哋一定要比較係切實咁樣面對，因為呢個疫情咧，其實入邊睇翻全世界好多唔同地方經驗咧，其實你如果唔付出個控制嘅努力咧。其實呢個疫情係唔會俾我哋胡運過關嘅，所以你見到每一個問題咧，其實都要認真去睇睇究竟個問題喺邊度，真係要處理佢，同埋咧，你係要真係要睇下之後嘅效果係點，即係唔係話我俾咗啲措施咁就好似算數冇咗件事咁樣又搞唔掂。 嗯，咁不如讲翻酒吧呢一环先啦。而家咧就据讲就话有32个密切接触者嘅，但有成2/3都冇办法啊揾翻出嚟送检住，即系送去检疫住。另外仲话有啲可能已经离开埋香港添。呢一环我哋点啊？呢度点做法好啲啊？ 唔系，我谂你咁咧，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啲滞留人士嗰个问题，我谂佢都要真系详细睇下啲滞留人士嗰个活动啦。 咁同埋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咧，呢啲酒吧入邊嗰個嘅運作同經營嗰度嗰個監管嗰度，我哋係點做？咁同埋呢啲追蹤嗰啲咧，我哋冇辦法啦。而家你追蹤到幾多？咁就靠警方啦，靠嗰啲即係為執法咧。咁同埋由於入邊可能係有啲灰色地帶活動咧，咁變咗係令到咧，可能你一般嘅即係譬如話一啲做公共衞生嘅人咧，有陣時未必係攞到嗰啲資料。咁如果你嗰、那個監管個執法唔能夠到位嗰陣時候咧，喺做個公共衞生嗰陣時咧，就會喺呢啲灰色高危地帶度咧，好多時候有個遺漏。咁呢啲咧，其實要喺個整體呢啲賣酒場所啊，同埋一啲所謂滯留人士嗰個監管度咧，我諗一定係要喺嗰度加強同埋執法。如果唔係咧，你根本上係單靠譬如話你衞生部門嘅人士，有陣時咧就唔係咁容易能夠攞到啲相關資料。咁同埋咧，牽涉到呢啲咁嘅地下活動嗰啲咧，就喺多時入面咧，可能要真係多方面配合咧，即係警方啊，同埋一啲執法機構一定同嗰個公共衞生部門係要即係話係加緊個配合咧，係一齊去即係話係調查。同埋你盡早咧，係嘛令到即係話追蹤嗰啲咧能夠到位。 嗯，其實我講得少少何謂滯留嗰啲，而家有啲咩措施？ 而家唔知道點解入邊，譬如話一啲非香港居民嘅，譬如你翻唔到去，即係話係本土嘅，我係睇唔到點解翻唔到去，係冇飛機啊，定係乜嘢咧？咁你泰國其實唔會冇飛機喎，但係點解會滯留咁耐咧？佢用咩條件會滯留到香港咁耐咧？點解咁耐都冇人去處理咧？咁呢啲我諗政府可能要睇，因為呢啲咁多嘅非法滯留嘅人士，即係可能唔知係咪非法啦，啲滯留人士其實留喺度嗰陣時入面嘅，佢哋可能入面佢哋係有機會係會接觸到啲高危一啲嘅活動嗰陣時候咧，可能係對我哋個社區嗰度係因為我哋本身佢哋係對佢哋嗰個服務又好啊監管又好咧，好多時候入面咧係一個比較上一個唔容易去處理嘅地方。喺嗰度嚟講咧，其實如果我哋呢啲地方控制唔好咧，你根本上可能呢個係一個特別嘅高危群組，佢哋可能喺入邊咧，譬如自己互相嘅一啲嘅同鄉嘅接觸啊，或者佢哋從事一啲某啲嘅活動嗰陣時候入邊咧，亦都可能會增加我哋社區傳播風險。 嗯，我想問一下，即係而家就酒吧呢個群組不嬲，即係酒吧呢樣嘢不嬲都話高風險噶啦，有冇需要因應今次呢件事要再諗下係咪要收緊翻喺酒吧上？ 嗱，我諗就一樣嘢咁啦，因為呢件咁嘅個案入邊咧。你可能要說服到個業界，第一件事就係話咧，呢、這、一個咁嘅問題咧，唔係因為個監管嘅問題係出現一啲害群之馬引致呢個咁嘅個案啦。如果你個監管全部嘢到位嗰陣時候入邊咧，咁你啊係咪真係可以避免咧？如果我哋收緊咗我哋所有而家嘅，譬如話呢啲所有嘅監管嘅措施啊，或者我哋啲係有啲譬如話你係重開業務嗰個條件，都能夠全部都大家能夠遵守嘅情況啦，或者你要令到嗰陣時候都仍然係控制唔到嘅情況，當然入邊你係大條道理去說服個業界，即係話喺呢段時間係要叫停呢啲咁嘅即係話重啟嘅服務。 嗯。即系嗱，業界做唔做到咧？即係有人計過條數，就話當晚啊，酒吧嗰度應該有28人，咁但係咧，張竹君就提到酒吧當晚有7台客，計落唔啱數啊，因為一台應該坐2個人啫嘛，嗰啲規矩係，咁所以係咪都揭示到呢度啲漏洞咧？ 呢啲就係話咧，因為我哋而家係有條件地恢復，但問題咧就似乎好多地方咧。嗰啲個活動咧，包括啲一啲譬如商場入邊嗰啲嘅展覽聚集啊，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譬如話你啲嘅餐飲場所啊、酒吧啊，同埋各方面咧，或者甚至乎一啲嘅一啲運動場所入邊附近啲人冇戴口罩喺度咧，好多地方咧，其實入邊我哋條件就放出嚟啦，但問題入邊咧，你冇一個好嘅監管去確保呢啲條件係被遵守，喺嗰個執法過程方面都有個滯後咧。咁喺呢個情形入面咧，如果我哋未能夠即係話確保我哋啲條件入面能夠遵守情況之下，要叫停曬呢咁嘅措施咧，我諗嗰啲本身譬如話喺依規嘅人入面咧，可能覺得點解入面即係我依規矩做嘅，我又要一樣同樣受害咧？咁我諗喺呢個階段嚟講咧，當然政府要做嘢，但第一件事我諗啊，先確保咗嗰啲所有嘅條件係被有效遵守，如果有需要嘅，我諗咪要執法。如果呢樣嘢入面我哋仍然唔能夠控制個疫情反彈，當然入面我係冇辦法，因為我哋都係要再做，即係話多一步。 咁但係入面呢就係、是、一樣嘢知道呢，就係、是、話政府雖然有措施呢，主要係起一個帶領，同埋係呢係俾一個即係話嗰個即係話嘅一啲嘅好多唔同嘅啲譬如工具呀、啊、能夠有啲服務俾大家用到。但最終決定嗰個疫情傳播得都係我哋究竟係會即係、就是、會唔會係盡量減少啲高危嘅社交活動。咁、 嗯、 就算啲措施係譬如話係恢復咗呢，啲宗教活動又好，一啲酒吧呀，一啲咁嘅日餐飲呀、啊、其實呢啲係一啲好傳統嘅好多地方都係知道嘅高危嘅一啲容易引起一個就係、是、一個超級傳播嘅嘢。咁大家入面咧應該係要絕對小心嘅。咁同埋我哋仲一樣嘅測試咧，而家仍然做唔到24小時內有結果。 Mm-hmm. 我哋好多而家啲檢疫咧，其實第十日開始先去第十日已經開始做第二次測試咧。 Mm-hmm. 其實可能咧係漏多咗，係到你第十、二十三日咧漏多你幾倍嘅個案。咁、 mm-hmm. 而我哋最近日咧有一宗呢啲咁嘅漏嘅個案咧，咁其實都唔係第一宗噶啦，以前都有。 Okay. 有幾宗呢啲，咁其實我哋啲檢測呢，如果唔能夠24小時有結果呢，令到你門診部嗰啲服務呢，其實入面唔能夠吸引到人嚟做，個個都一定要走曬去急症室度搞，咁變咗入面呢，你係個個案發現滯後，令到我哋追蹤唔到呢啲咁嘅個案呢，咁、 okay. 其實入面我哋如果喺嗰個個案發現追蹤咁滯後呢，你一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呢、其實個反彈係必然嘅，所以變咗呢啲咁嘅漏洞呢，其實政府都要真係切實睇下，唔係話淨係我哋加幾多個派樽啦，每個門診部。 Okay. 你要真係睇有幾多樽派到出去，同埋有幾多人能夠接受到檢測。 Okay. 實際即係咪能夠發揮個作用咧？我哋先至有辦法能夠控制疫情嘅。 唔好意思，打斷啊，梁醫生一陣先，有個特別交通消息想同聽眾觀眾交代翻先嘅。紅磡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管道內嘅慢線有壞車阻路啊，嚴重擠塞，龍尾到太子道西。東九龍走廊的龍尾去到新山道，啟德隧道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嘅。加士居道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東區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都擠塞啊，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嘅。西區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龍尾去到元芳，大家注意翻啦。好，繼續同梁志超醫生傾下先。頭先講到香港嘅形勢啊，你就分析啊，其實都而家有啲連續五日啊六宗不明源頭嘅個案啦，本地個案啦，都擔心係咪會有反彈啦。整體上的措施，你見周末期間街上多不多人，我們有沒有需要政府去到剛才你說形容帶領的可能用一些措施來收緊這些社交距離措施？ 我想就咁啦，其實入面呢第一件事我諗政府一定要做呢，你又好難朝令夕改嘅、唯一樣嘢就係話你要決定你而家嗰個措施入面呢係真係話你覺得嗰啲條件能夠所有啲咁嘅場所能夠確實就執行，如果係執行得唔好嗰啲，我諗你係真係要即係譬如係一個嚴厲咁樣去執法去處理咗呢樣嘢。如果我哋再睇多譬如話嚟緊個禮拜個疫情個情勢個發展呢，就決定我哋需唔需要調整呢方面嘅策略呢。咁其實始終都係話呢，其實政府都可能真係話要面對嗰個疫情嗰個反彈呢，係要向個公眾作出啲呼籲嘅。即係話如果大家都唔能夠盡量避免呢不必要一啲嘅社交嘅聚集呢，咁其實入面呢就話嗰個反彈出到嚟呢個問題係一個非常嚴峻嘅。其實你睇返全球呢呢十個月嚟，呢、這個九個月嚟咧，係九個十個月嚟嗰個疫情發展咧，其實係有兩個唔同嘅世界。一個咧就係話你能夠真係會做到一個清零嘅，佢嗰個經濟咧可以比較迅速咁樣，譬如話發展翻啦，恢復翻經濟活動各方面。另一個咧就係話咧，佢做唔到係一個。是快速清零，而令到嗰個疫情不斷拖落去咧，變咗而家係進退兩難。你而家歐美好多城市其實係喺嗰樣嘢，咁如果我哋香港入面咧係喪失今次即係話有機會會清零嘅時機，喺嚟緊嗰幾個禮拜大家都唔付出個努力咧，根本上入面咧就有可能咧係會令到好多行業咧根本就長期半天掉咧，係永遠都係拖垮經濟。 Okay. 所以今次都係話大家都係話都係要有個決心啊，唔付出個努力個疫情。是冇可能被控制嘅。 OK， 好，咁多谢梁志超医生先同你倾呢度，多谢你分析啊。梁志超咧就是、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啊，讲到香港嘅形势，咁听到佢都觉得唔乐观，都惊咧就系会再有反弹啊。咁但系大家都要付出嘅。咁啊，亦都讲到要严厉执法啦。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喺网志都透露咧，有关之前收个例啦，即系你如果食客超过四人嘅话咧，就食客都会罚埋啦。咁就话政府各个执法部门咧加紧巡逻检查噶啦。過去一個禮拜巡查了大概25,000次，發出了超過200張的定額罰款告票俾嗰啲違例者嘅。聽下聽眾先，嚴先生打上嚟1872311嘅，嚴先生你好。

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咁车龙系非常长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啦，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系仲挤塞嘅。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啦，排到去丽港城咁远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锦英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去津桥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排到去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对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嘅，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咁讲多次啦，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系有坏巴士阻路啊，咁影响到系严重挤塞嘅。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路行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出发，斗快去南美。在六个月前，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要求六支队伍不准搭飞机由英国斗快去新加坡。 而家就有五队英国人打算用相同方法喺墨西哥城出发，尝试揾路去阿根廷嘅乌斯怀亚。 究竟佢哋要用几多日先去到终点？ 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逢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2020年10月5日。新增5宗确诊，2宗属本地，据称伊泰籍妇人感染源头不明。 张建宗指内地港人免检疫回港研究进入最后阶段。 陈茂波称新一批埃邦最低息率保证两厘。 医生指特朗普情况持续改善，最快周一可返回白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提提大家啦，出边咧好大雨啊，落紧大雨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30。另外听交通消息咧，多区都出现塞车咁，大家出门要注意翻啦。头先咧就同梁子超医生咧倾到有关香港疫情嘅情况，咁都提到咧就系连续5日咧有6宗不明源头嘅本地个案啦，咁佢都担心系咪会有反弹咧，会唔会有系翻翻上升轨咧，就提醒大家都要。要付出啊！要就喺未來嘅日子咧，呢段日子都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唔希望再有反彈嘅。咁大家見到嘅情況係點？打嚟講下18723111187231。聽下聽眾先有林生啊，林生你好，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林生，係請講。 係啊，咁就我最主要就話想講下咧，就個疫症問題嘅。 嗯， 咁就之前咧，我都去信過政府啊，同埋各。呢、這個立法局議員嘅，咁、就都同我哋講過反映過咧，會有呢個問題嘅。咁香港咧曾經咧有個機會咧係可以即係可以防範到嘅，就係、是、全民強制檢疫嘅。咁好可惜咧，政府咧就係、是、本身咧就係冇揸緊咗呢個機會咯。因為搞到咧就係原本可以有500至600萬人去檢疫嘅，咁就最後得翻嚟咧就180萬到。咁其實咧呢、這個180萬咧真係唔得嘅。最主要就話你唔係全民檢疫嘅話咧，你冇可能防止到個疫症會再發生嘅。咁就好可惜啦，咁就政府完全聽啦。咁、 okay. 啲立法局議員咧，亦都係好似愛理不理咁啦。 但如果強制會唔會好大爭議咧？呢、這個 其實係要個結果啫嘛，我哋係要係咪先？爭議還爭議，你不出嚟之後，如果你全民係冇曬呢個疫症嘅話，老實講，有邊個敢講話啊？呢個檢疫唔得噶。 嗯， 如果做到虎頭蛇尾咁樣咧，係冇用嘅。你180万，老實講，政府又話啊好滿意，其實講大話。 嗯， 係要全民檢疫，要600万以上。等啲人咧完全冇曬呢個疫症啦，咁先至係叫做好結果。 嗯 ，OK， 好多謝林先生啊，強制檢疫嘅就講之前應該做翻。好啦，大家可以繼續講下疫症嘅情況啊，1872311，譬如喺過去週末期間、長假期期間啊，見到街上面嘅情況係點咧？有啲咩觀察咧？而家就都會有啲勢頭，係咪即係我哋已經係可能會翻去上升軌道咧？咁大家點睇？大家講下嘅1872311。另外疫症之下啦，咁啊對航空事業都大受影響嘅，大家都關注到國泰嘅情況，因為咧國泰航空同埋佢旗下嘅國泰港龍航空咧，之前就放棄咗申請第二輪保就業計劃，咁亦都預告過今年話第四季咧會有一個結構重整計劃，咁大家都聽到呢啲時候會諗啊，係咪會有大規模嘅裁員呢？有啲消息就傳話可能今朝就向員工派大信封，不過都唔知係唔係噶。咁但係喺即係航空業界嘅職員又會點睇咧？而家電話旁邊請嚟咧就是、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一齊傾下噶。早晨，李永富。 係早晨，早晨你好，主持。 係啊，今朝有冇聽到啲咩情況啊？國泰嗰邊 暫時未，因為9点先開工，咁我哋都等緊消息。 嗯，你哋係咪都聽到好多呢啲種種嘅消息啊？ 传闻就一直都有嘅，咁就尤其是早几日嗰份报纸啦，咁变咗担心咗嘅啲人系。 嗯，咁但系净系听到咁多啫，系咪啊？有冇听到譬如话若果做嘅话，规模去到几大啊？会边啲人会系首先被裁啊？等等嗰啲有冇听到咧？ 呢啲都未有嘅。 嗯。啊，如果裁的話有冇譬如邊一啲工種係會特別關心嘅咧？還是理論上應該各個工種都受影響嘅咧？ 我暫時就未收到啊。咁其實就如果係嘅話，就可能其實都會一連串嘅，因為始終成個行業都係有互相嘅關係噶嘛。 嗯嗯，所以一嚟就應該各個工種都不能幸免嘅啦。爭在係邊一啲人出，即係會係被。 可能先后次序啊，或者系咩啦，所以這件事呢样嘢咧，就系我哋担心，再进一步之后，咁机场嗰个情况，如果搞到人去人物流空嘅话，咁第时香港人去边度搭飞机咧？咁啊， 而家咪有啲迹象啊，系咪？而家话好似唔俾调更啊，咁嗰啲呢啲都过往少见嘅。 国泰系有出过份声明嘅，好似话。咁、但係係點嘅情況呢？我哋又冇真實咁樣去睇到嗰份嘢。 嗯， 啊， 好，咁而家員工方面呢，你見大家士氣點樣啊？你有冇聽到？ 都係緊張嘅，因為尤其是早兩日份報紙講到前三後三啊各樣嘢，咁但係我哋都係只能夠睇最後嗰個答覆嘅啫。 嗯， 啊， 嗯嗯。咁所以譬如你哋作為都係職工總會啊，有冇啲咩準備方案啊？有咩事就會點樣做啊？點樣幫員工又好，點樣同管理層傾又好，嗰啲有冇諗定啊？又 其實一直都有嘅。咁我哋都講啦，其實裁員唔係唯一嘅解決方法嚟嘅。 嗯。 咁其實我哋擔心後面會唔會仲有啲其他嘅嘢咧？咁樣。因為始終香港機場係一條產業鏈，如果佢受到影響嘅話，咁到時香港機場嗰、那個航班啊，各樣嘢都係等緊個復甦。咁、如果我哋復甦得比較慢嘅時候，俾人淹下，咁影響可能會更加大嘅後面。 嗯嗯。另外就讲到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裁员啦，若果真的有裁员又大规模的，其实这些做紧业界这些人士有没有出路呢？还是其实全球的航空公司都面对同样困境，基本上都很难会找到份工作呢？ 其实就不是的，虽然现在航空业是受到一个困难，其实呢入面的工种都很多的。 嗯， 咁有啲咧就係、是、可以，即係好似工程師啊，或者係其他嗰啲 technician 咧。咁因為以往啦，咁你就算外國嘅航空一復甦嘅時候咧， 咁其實都仲缺緊人手嘅。如果佢哋向香港招攬人才嘅時候咧，咁佢哋都仍然係可以容易嘅。咁甚至乎好似早幾年香港嘅地鐵一開線咧，咁其實啲人手就好搶手噶啦。 但而家外國行外國啲公司都應該都唔會要人住啦，係咪噶？定係其實都要緊人？ 暫時就未要，但係。我反而覺得就係話，因為其實可能邊個復甦得快，咁佢就有能力可以去吸納呢啲人才嘅時候咧，咁我哋啲人才俾人挖走咗之後咧，我哋就變咗係空蕩蕩咁樣咧，就即係俾人掏空咗嘅時候咧，嗰個問題就會慢慢浮現噶啦，會。 會唔會有人都見到而家諗緊要離開航空業嘅？譬如頭先你講工程師，可能去到其他類工種嘅公司嗰度做啦，可能空中服務員又做其他服務性質嘅行業啦，咁樣有冇見到呢跡象？ 其實已經係發生緊噶啦，其實係，因為嗰、那個生活費如果捱唔到嘅時候咧，因為嗰個收入大減，有啲去到一半，咁其實已經係出現咗嗰、那個。啲人离职噶啦，已经其实都有啲系， 有几普遍啊？你见到？ 有几普遍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计埋之前有几百人，好似香港航空啊，或者其他嗰啲已经系裁咗员噶啦，咁所以其实已经系离开咗都有几百噶啦。咁其实亦都我哋都有见到，有啲去咗做保安啊，有啲去咗做其他啊，都有， 明 白，大家都在等緊復甦的機會，或者是如果我怕去到一個行業他們已經適應了的時候，而又找多過我們之前的，或者是他的淨收入啦，即是我所說的，就是說他扣除了他自己本身平時的生活開支，喂，他覺得喂我還找過多過以前的時候，那他變了就離開這個行業不會再回來了，我怕就是 OK， 明白。不過都睇下點啦，睇下晏晝係咪或者晏啲啦，係咪真係有呢啲有關裁員嘅消息會出啦？咁暫時都未知啊，呢個都。不過多謝曬啊，李永富先同你傾到呢度啊。李永富咧就是、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嘅主席啊。咁啊，講到有關即係有啲傳聞啦。咁不過講清楚啦，畢竟都呢個都係傳聞啫，暫時未有啲咩具體嘅消息住嘅。好啦，嗱，講到疫情之外咧，就見到最近就美國嗰邊啦，特朗普都話確診，呢個都引起全球嘅關注啊。咁事關嚟緊好快又美國嘅總統選舉啦，11月3日就係佢哋投票日啦。啱啱先過咗第一場嘅總統嘅辯論啫，咁嚟緊10月中開始咧就有第二場嘅總統大選嘅辯論啦。大家會關注到，哇，咁樣發展落去會有啲咩可能性呢？特朗普可唔可以繼續做埋佢而家嘅工作咧？嚟緊辯論會唔會受影響咧？甚至乎大選會唔會受影響咧？等等好多嘅不確定性啊！咁而見到美國嗰邊啊，最新嘅一啲新聞消息傳嚟咧，就話特朗普咧今日就曾經短暫離開馬里蘭州嘅軍方醫療中心，就向支持者表達謝意嘅。咁就見到佢坐咗喺一架黑色嘅車嘅後座，戴上口罩，向守候喺醫療中心外面嘅示威者揮手致意。咁佢醫療團隊就話咧，特朗普嘅情況持續改善緊，最快禮拜一可以翻白宮繼續治療噶啦，咁又提到咧，特朗普嘅血含氧量係水平咧，曾經兩次短暫下降，星期五朝頭早亦都發過高燒。咁由於擔心病情迅速惡化咧，就曾經向佢輸過氧氣嘅，強調就冇隱瞞疫情。咁而家咧接受緊一啲嘅療程噶啦，咁啊見到生命體徵穩定，未見有副作用嘅。咁不過講到喺大選之前發生啲咁嘅事，大家都會有好多不同嘅解讀噶。咁呢個時候都請翻位時事評論員同我哋分析下先，請嚟有馮志正一齊傾噶。早晨，馮志正。 早晨。 系啦，見到呢個消息之後咧，你見到國界嘅迴響都幾紛雲嘅，有啲問候佢啦，但係亦都見到有啲咧又有陰謀論啊，有啲嘢甚至幸災樂禍添。不過唔好意思，喺請你分析之前，我想先交代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啦，啱啱收到嘅，同聽眾講翻先。紅磡摩打隧道往港島方向管道內嘅慢線有壞車，阻路交通癱瘓啊，龍尾去到獅隧出口噶啦，東九龍走龍嘅龍。東九龍走廊的龍尾去到啟福道近住 Megabox， 另外啟德隧道實施緊間歇性的封閉措施，加士居道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東區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都塞車，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西區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龍尾就去到擎天半島，大家要注意翻啊。好啦，問翻馮志正先，特朗普確診之後各界的反應你見到怎樣？ 但其實我哋見到各界反應咧，就主要都係即係關心啊等等為主。咁即係當然共和黨、民主黨咧，都喺即係傳統嘅美國文化上面咧，都唔會喺好落井下石噶啦。咁當然咧，就總會有一啲極左或者極右嘅人出現嘅。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是、除咗有一啲真係即係關心之外咧，亦都有啲陰謀論提出咗咧，就話究竟特朗普是否真係確診咧？就見到譬如話我見到華盛頓郵報啦，今日就出咗個所謂突發消息咧。就話其實特朗普嘅確診咧，就唔係得到一個即係正式嘅醫學確定嘅，佢只不過係一個 screening 上面見到 positive， 即係好似我哋喺篩選嘅時候見到有正式嘅有正面陽性反應，但係就唔算好確診。咁但係呢啲陰謀論咧都暫時未得到證實嘅。 嗯，對選情有咩影響咧？始終選舉臨近啊，你覺得有呢個消息係對佢有利定有弊咧？ 其實我哋最新嘅民調咧，其實都未反映到，因為特朗普呢個咁樣嘅中咗肺炎又好啊，疫情都好咧，其實都只不過係發生喺呢幾日入邊啦。最新嘅民調咧係以一個三日作為循環去反映咧，係未見到有任何嘅改善或者有任何嘅負面質素嘅。咁但係我哋可以明顯見到咧，就係、是、如果今次特朗普中咗呢個疫症，然後加埋隔離嘅日子嘅話咧，其實10月15號第二場嘅debate 咧係其實幾岌岌可危，有機會佢唔能夠親身上陣咧，係一係要延遲，一係咧就係要透過視像形式咧去做噶啦。 嗯，咁會帶嚟咩影響啊？咁係會第三場就22號啦，呢、這個都其實你唔知佢有時病情嘅嘢好難講喎，咁係點嘅咧會？ 其實最大嗰個問題咧，就在於佢可能少咗好多同群眾接觸嘅機會啦。第二咧，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哋都認為咧，喺特朗普同埋拜登嘅辯論上面咧，特朗普係佔優嘅，因為始終拜登佢個辯論技巧啦、佢個反應啦，同埋佢個體力上面咧，都係不及於呢個 Donald Trump 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冇咗呢個群眾嘅活動嘅力量，亦都冇咗呢一個嘅debate 嘅機會嘅話咧，其實表面上係對於 Donald Trump 嗰個選情嘅個攻擊佢咧系越做越少，咁对佢个选举咧都系几不利合嘅。 嗯，但系焦点落晒佢身上度，而家全球都有冇赚翻啊？ 从来总统嘅焦点都落喺佢身上嘅，因为佢本身都系占据咗好多 airtime 嘅，佢始终有个 official position， 所以分别就唔算好大，但系要佢表现自己嘅机会咧，的确系细咗嘅。 嗯嗯，另外啦，即系美国选举都系讲嗰啲即系嗰啲选举人票嗰啲噶啦，咁你见到摇摆州份嗰啲又会唔会容易啲见到嗰个分野咧？即系今次疫情，佢中咗呢个疫症之后对佢影响？ 其實疫症之後咧，嗰、那個影響咧，見到唔算特別太大嘅啫。尤其是即係最大嘅，可能係喺 debate 之後，發現咗咧，就是、大家即係 A 同 B， 即係特朗普同呢個拜登都唔係大家覺得心儀嘅選擇。咁反而咧，佢兩個支持度咧，但係突然間下降咗。對於投其他嘅支持度咧，係升咗。咁但係你話即係真係會影響到嗰個選舉人票咧，就唔算特別太大嘅啫。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問啦，即係如果特朗普佢轉咗用呢一個疫情後復甦呢個咁嘅形象，佢一來佢會轉用一個強人嘅形象啦，二來就係佢個女兒 Ivanka Trump 咧都開始用一啲比較柔性嘅角度去講佢爸爸嘅疫情啦，又或者佢去訴説緊佢爸爸啲呢個故事。嗱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咧，係過往即係特朗普嘅選舉騎兵係從來未出現過嘅。咁究竟呢一個咁嘅新嘅策略？會唔會可以補足翻佢冇咗 debate 同埋冇咗大選嗰啲群眾活動咧？嗱，呢一個就可能可以睇一睇啦。 嗯，好啦，想問下往後嘅可能性。頭先講到第二場10月15號嗰個總統大選嘅辯論，未必唔知會唔會做到啦，或者用咩形式去做啦。第三場就10月22號、11月3號就投票啦。往後咩可能性？如果佢醫可能仲要一段時間，咁醫到咁上下，仲可能要等幾多日？14日咁之後再出得嚟嘅話，會唔會一環一環影響，甚至乎連投票日都會受影響嘅？ 投票日咧就應該影響就不大噶啦，因為都好難去作出投票，甚至乎咧，我哋即係最極端嘅例子，是但一位嘅候選人咧，因為咁樣而犧牲嘅話咧，都唔能夠去選擇去改變嗰個選票，因為個選票已經印咗出嚟。反而個問題就係咧，你選咗之後，其實今次就變咗個副總統咧，有好大嘅即係重要嘅位置啦。一係咧佢選中咗，咁但係之後咧先至不能夠履行職務，然後由副總統頂上；一係咧就選中。之前咧就已經離世，咁嗰陣時候咧，其實共和黨同民主黨咧，同埋各州份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咁啊喺美國歷史上咧，係未試過有任何一個候選人喺呢、這個即係。 成功係寫咗落去選票同埋當選中間咧離世，咁呢個係美國史上都未發生過嘅。 嗯，可能另外都頭先都提到啦，而家講緊第二場嗰個總統大選嗰個辯論係點樣啦。但係其實第一場咧先啱啱做完冇耐啫，我都想請阿馮智正分析下兩人嘅表現，因為見到佢哋都答聲答得幾緊要喎，兩邊都幾動氣添嘅喎，你點分析呢？ 其實兩邊答聲咧，就一直以嚟即係任何初選又好，美國嘅 debate 都好，都有咁嘅情況噶啦。咁當然今次比較厲害啦。咁對於好多候選人嚟講咧，其實已經基本盤嘅中意特朗普、非中意特朗普嘅咧，其實就已經心即係大家已經心死咗，定咗係要揀邊個啦。問題咧就係、是、在於咧，究竟啲搖擺州份點睇嗱？出嚟見到個民調數字咧，搖擺州份做啲睇法咧，就唔係特朗普好咗，又或者拜登好咗，反而係大家都覺得兩邊都唔係特別好，即係真係可能係即係選擇其他嘅多咗。咁對於成個選情嚟講嘅影響咧，可能話真係唔算好大，因為根本上揀 others 嘅，即係揀其他嘅，都唔會入到落去選票嘅最終選項度。加上咧，其實今次第一場辯論咧係冇乜提過任何政策嘅內容，亦都冇乜反映過是但一方當選之後嗰個解決方法嘅轉變。咁所以其實即係第一場辯論嗰個參考性咧，其實實質意義唔係好大嘅啫。 嗯，好啦，最后都想问埋啦，就有关即系未来个对华嘅政策嗰度，因为成日特朗普都成日讲到啊，今次疫症系因为中国而嚟噶嘛，咁而实实在在啦，佢自己都已经染埋症，对于佢又好，或者对于整体美国群众可能好深刻地感受到啊，而家总统都中埋呢个，会唔会影响对华嘅态度咧？美国？ 一般咧見到國家領導人中咗肺炎之後，然後成功康復咧，對於對華政策咧，一般嚟講都係會比較即係鷹派咗嘅，強硬咗嘅。咁如果美特朗普當選都可能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而言咧，美國其實對華政策咧就已經係喺個即係官民個心目中咧係有差唔多相同嘅反應。咁你可以見到喺大會國會入邊嗰選票，共和黨、民主黨要求嘅嘢都差唔多咧，你就知道其實嗰個方向就定咗噶啦。 嗯 ，OK， 好，咁多谢晒冯智正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冯智正咧就系时事评论员啊，讲到特朗普啊确诊呢件事嘅。好，咁大家继续打嚟倾啊，1872311，关心翻香港啊，香港嘅情况，你见到喺过去一个长假期期间，香港抗疫嘅意识系点样咧？我哋嘅措施使唔使要有啲调整咧？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 昨日表示，今次时隔三年重推 iBond， 优化了部分条款，最低息率保证达到两厘，高于以往，在目前的超低息环境当中具有不错的吸引力。政府会在发行 iBond 之后推出面向年满65岁长者的银色债券，两批债券的发行总额共计最高达到130亿港元。如果债券的认购反应理想，政府是会考虑加码发行。大公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近日网上盛传国泰将会在今日宣布裁员计划，涉及过千名员工。国泰回应不会就外界各种揣测和传闻作评论。报道指出，网上有人贴出短信截图，指国泰今日会向超过1100名国泰成员工和机师派发解雇信，并且会即日封锁员工的职员证和电邮。是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地个案。其中青衣长宏村的27岁泰籍家庭主妇感染源头不明，佢曾经在上个月两次同一名泰国同乡到尖沙咀海港城一带行街，对方回去泰国之后证实确诊。上个星期六确诊的22岁大专男学生，上个月23号到过的尖沙咀 China Secret 酒吧。卫生防护中心追踪发现，另一名早前确诊的泰籍女子当晚亦都同场，中心正是追踪当晚酒吧内6至7台客人。而昨日亦都新增十几宗初步确诊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话港府基于要撑住经济为社会的长远好处，认为对香港长远发展重要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仍然要继续进行，政府稍后会向公众进一步解说。整项工程造价虽然高达6000亿元，但当中4000亿元属于运输基建开支，是用来打通未来新界和港岛的道路经脉。据当局最新评估，整个计划已经延迟一年，最快2027年才能够开始填海，预计2033年有第一批住户入伙，但对于争取立法会明年通过前期研究拨款，审慎乐观。 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珠澳大桥通车近两年，车流量一直偏低，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到粤港澳三地的往来，令到大桥的车流量跌至谷底。今年头七个月只是录得大约23万架次，加上内地实施的免费通行政策，少收超过1800万元的桥费，令到期内实际桥费收入只有2700多万，收入只是及大桥主桥年均25亿元营运开支的1%，只是够用来支付职工薪酬。大桥入不敷支，港府今年随时要花大约10亿元的公帑为大桥开支填氹。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今个月14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房屋问题预料是焦点之一。本土研究社和明报整理77宗近年解除转售限制在居屋第二市场转售给白居易买家的成交个案，发现每宗平均成交价较原价高近80%，大赚超过240万元。有青衣绿油雅苑单位炒贵了1.4倍，赚了458万元。除了居屋第二市场的居屋单位转售价格水涨船高，六字居单位亦都录得多宗高价成交，有单位转售后较原价高出1.18倍。公屋联会总干事房委会委员招国伟建议房委会考虑收紧转售限制，包括将目前头两年只能够以不高于原价转售给房委会指定买家的做法延长去到5年。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新型肺炎疫情没完没了，全球低息环境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胀压力就持续上升。对于投资渠道有限，习惯将钱存入银行收息的一般市民，尤其是长者来说，绝对不是好事。特区政府重推 iBond， 为市民提供一个既可以赚取稳定回报又能够保本的投资选项，带动香港的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个是大公报的社评。先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刚刚是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好，我们跟着讲下东方日报的政论。有指港珠澳大桥是国家级基础建设，政治象征大于一切。类似的例子还有高铁，基本上每程都是津贴乘客，讲收支平衡简直是天方夜谭。政论说，一国之力当然可以承受基建天文数字费用，但香港一城之小就要承担大量大白象工程的费用，是无底深潭，将特区财政拉入深渊。是《东方日报》政论。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美国染疫和死亡人数冠绝全球，共和党依然是冒险拉拢数以千人，不戴口罩为总统大选造势，极不负责任。港人在第三波疫情持续趋缓之下，急于要约知己好友群聚，一样不可取。过去一个星期的本地感染个案当中，近半源头不明，稍一不慎，大型感染群组随时出现，令到抗疫的成果尽废。《经济日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就指，多國的疫情相當反覆，韓國憂慮中秋節假期以致疫情反彈，而日本沖繩更加已經有升溫跡象。社論說，明白到旅遊業界正經歷有史以來最大危機，旅遊氣泡亦都是應當推行的措施，不過推展的時候應當戒急用忍，否則一急隨時一指錯，滿盤皆勒索，少不忍則亂大謀。是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红隧啦。红磡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啦，本道嘅坏巴士咧喺三分钟前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龙尾仍然系非常之长噶，咁仍然影响到一带交通瘫痪啦。咁包括红隧嘅龙尾咧，排翻去狮隧出口啊，你谂下好远啦。红隧嘅出口。排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公主道的龙尾一路排返去窝打老道呢又塞返上去狮隧，咁所以龙尾排到去狮隧出口囉。东九龙走廊车龙呢排到过晒啟德隧道，咁而家龙尾就喺啟福道近住 Megabox 对出，咁所以啟德隧道呢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对出嘅。咁好啦，咁讲返东隧啦，而家东隧都仍然係有龙尾㗎，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西隧去香港嘅车龙呢都係挤塞，咁车龙就冇咁长，去到擎天半岛。咁但係后少少近住奥运站嗰段呢又塞，即係三号干线嗰段啦，近住 去奥运站又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另外一边呢就在马加烈医院对出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冇办法啦，塞紧车真系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啦，洗衣街去翻亚加路街方向，近住旧水务处咧，由于有水浸啦，影响到一大挤塞。咁而家洗衣街去亚加路街方向，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咁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泰安楼噶。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讲翻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啦，告士打道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路湾仔啦，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锦上路。狮隧咁啊出九龙排到去隔田村啦，仍然系间封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好长，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排湾道去翻薄扶林方向咧，近住华富道挤塞噶。龙尾咧而家排到去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对出啊，车龙好长啊，排到去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碧屋，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咯，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排到去狮隧出口噶。咁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亚加路街去观塘方向，近天光道挤塞，排到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马鞍山绕道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而家排到去锦英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喺津桥；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其实港九新界咧都多处地方挤塞噶，咁塞紧车朋友耐心忍耐下啦。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揸车朋友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0月5号新增5宗确诊，两宗属本地，据称伊泰籍妇人，感染源头不明。 张建宗指内地港人免检疫回港研究进入最后阶段。 陈茂波称新一批埃邦最低息率保证两厘。 医生指特朗普情况持续改善，最快周一可返回白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啊，周圍都好大雨啊！今朝咁啊，不過而家雨勢咧比之前應該細翻啲啦，因為天文台已經改發咗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十點半鐘啊！而家26度，相對濕度96%。咁留意翻啊，天文台就話今日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嘅，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嘅。都見到外邊啦，可能好多地方都係大塞車啦。另外啲地方見有啲片啊，啲相都見到浸緊添，有啲有少水浸添啊，市區都出現。咁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咧，一定要份外小心啦。好啦，嗱，我哋繼續講下香港疫情嘅情況啦。咁啊，頭先都同阿梁子超醫生傾過啦，就話香港咧就持續啦，呢幾日都見到有啲不明源頭感染嘅本地個案，咁都關注到啦，會唔會萬一我哋大家唔做好啲嘅話，會翻翻一個疫症數目上升軌道咧？咁我哋應該要做啲咩咧？我哋做得夠唔夠咧？大家帶你一齊傾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陳女士啊，陳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陈女士， 我希望咧而家啲政府官员咧听到我所讲嘅说话啦，因为我一个小市民，咁我都会喺社区嗰度有日常嘅生活嘅、 嗯。 第一，我喺街市见过卖猪肉嘅斩猪肉嗰啲就冇个口罩拉到下巴啦，跟住一路斩猪肉一路食烟啦，咁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个人卫生嘅准则啦，系咪、嗯？你系卖食物嘅话，你首先你已经一路斩猪肉一路食烟已经唔啱嘅咧，仲加上你要将个口罩拉低啦。第二，学校嘅 canteen 嘅负责煮餸嘅姨姨又冇戴口罩喎，咁、 哦、 我哋都问点解唔戴口罩啊？佢话唔舒服、啊。咁我覺得呢個好自私咯。如果你唔係從事食物嘅處理嘅，咁我哋都冇咁擔心啊。但你係從事食物處理嘅時候，你係咪更加需要顧及個人衞生啊？ 嗯，如果學校飯堂，你同學校講可能會有啲作用喎，呢啲啊，會唔會啊？有冇試過同學校講？ 即係我哋都有問過姨姨本人嘅，我哋話不如戴翻口罩啦。佢話唔舒服啊，好唔舒服啊咁樣樣。咁我哋即係其實有啲尷尬嘅，如果我哋直接同學校講、 嗯， 因為學校嘅校務處都見到嘅，應該因為同一個樓層嘅啫。 嗯， 係啦。咁另外咧，同埋食肆方面咧，就佢哋有容許到一張桌係多過四個人嘅，因為喺荃灣嘅某一個露天嘅食肆，佢哋擺咗啲桌喺露天啊，咁一行就見到，其實係見到佢超過四個人㗎啦，好熱鬧嘅，好緊，嗰啲密桌排得好密，好密嘅。 嗯。 咁跟住其实我觉得你哋嘅宣传口号呢就係、是、话保持社交距离啦，勤洗手啦，戴口罩，其实我哋个个都有做嘅，包括小朋友有做，因为最近我带小朋友去过一个主题公园，其实佢哋做得好足嘅，入到去要量体温啦，跟住戒晒线啦，跟住呢其实要戴口罩，呢啲我哋都有做，个小朋友既然六岁嘅佢都可以全天戴住口罩去玩，咁点解一个大人佢唔可以呢？佢会好多藉口就话唔舒服拉低啦，跟住食烟又拉低啦，因为其实街上面呢而家係有人呢係都系继续拉低口罩食烟嘅，一路行一路食嘅。 唔得 嘅。咁其实我觉得執法方面要去嚴格去規管去執法囉，因为你俾得多告票自然啲人就会唔会咁做，或者佢唔会一路行一路食烟啦。咁同埋带小朋友去参加室内嗰啲运动呢，其实嗰啲教练都好要求佢哋戴晒口罩，全程要戴口罩嘅。咁所以我觉得有啲人佢哋就做得好有規矩去咁做，但啲人破坏緊个規矩呢，咁我觉得政府要知道有呢一方面嘅出现囉，否则大家再去出现嗰个爆发呢、 嗯、 你会有几多钱政府都赔唔到啦，係咪、 嗯、 所以我希望大家會知道呢個情況咯，同埋希望嗰啲傳銷商咧，因為我喺學校附近有間好大嘅傳銷商咧、 嗯， 之前係有確診嘅個案爆發咗嘅，佢而家最近開咗門啦，我希望佢哋傳銷嘅時候唔好拉低口罩傳銷咯。 Okay, 明白。總之大家要做得足啦，呢、這個多謝曬啊陳女士啊。剛才都提過啦，就另一個就係之前話酒吧嗰度有個學生又去過啦，跟住又話有個泰籍嘅人士亦都可能係同場出現過，咁都關心到緊嗰度嗰啲防疫措施做得足唔足呢。嗱，而家之前就限落呢，就酒吧限兩人一台嘅，9月18至24號嘅時候生效係咁樣嘅。咁而家睇個數就話嗰日有28個客，咁但係分7張台，咁除落唔啱數喎呢度，咁都有人關注到係咪做得足呢呢啲。咁至於啦，頭先講到㗎都提過啦，就係話而家限住4人一台食飯嘅，若果多咗嘅話食客都被罰嘅。張建宗司長尋日喺網誌就透露呢，過去一個禮拜呢發出咗超過200張定額罰款嘅告票俾違例者㗎啦。就聽下聽眾先，就黃生添吧。黃生你好， 好主持人早晨你好， 請講係黃生。 係啊，其實我本身而家喺澳門嘅，其實我都一段長時間咧冇翻過嚟香港咧去見我屋企人。咁、 嗯、 所以我都好關心香港疫情，但我近日我見到嗰啲香港疫情情況咧，我再比較翻喺澳門啦，我經歷過隔離嘅個狀況咧，我覺得香港政府咧喺個對於海外嗰啲 travelers 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嗰啲。佢個控制咧，即係都仲有好多嘅漏洞啊！ 嗯、 我琴日聽到咧，張竹君醫生喺個記者會入邊有一個 case 啦，咁就係27歲嘅一個不明源頭嘅 case， 27歲婦人同個泰國朋友接觸完啦。咁我見到個泰國朋友，佢係9月13號嚟到香港，跟住接受14日隔離，9月27號出翻酒店啦。 咁就可以見朋友嘅。但我記得我喺澳門啦，或者我啲朋友喺內地啦，接受完隔離之前咧，出嚟之前咧，一定要做多次檢測，係陰性，你先可以出翻嚟嘅。咁但係喺香港唔做呢樣嘢，我自己都喺香港隔離過，都唔需要噶。系啊， 系咪啊？ 咁其实点解系啊？即系点解可以咁容易？当然我知道即系听传媒讲就话，佢就建议大家有啲隔离人士如果有唔舒服嘅，真系自己要报啦，要睇医生啦咁样。但系我觉得成日你靠个人去判断咧，靠唔住噶，一定要有啲措施系要规定，同埋呢个即系就算14日隔离完之后，你都仲可能系有啲冇病征，但系你仲真系可能系带菌噶嘛，或者系有病毒喺身噶嘛，咁点解唔可以做足呢一啲嘢去阻止个流动咧？我其实 send 咗好多个 email 俾HB 咁，但系都其实亦都有 send 过俾议员啦，咁但系都唔系好多 response 收到嘅，其实系，所以我其实好担心香港疫情，加上我都好耐冇翻屋企，其实我真系好希望香港可以快啲去啲零确诊可以持续落去，真系系。 所以你都系等健康码系咪？希望咁可以， 其实系冇错啊，系啊，所以我个即系我有啲觉得系香港政府可以緊張少少啦，唔好咁多，即係我覺得普通人都諗到個漏洞，點會啲官員留意唔到嘅咧？係啊， OK， 好，咁多謝曬阿黃先生分享佢嘅睇法，多謝曬黃先生你意見先，多謝曬你。好啦，咁疫症之下，頭先成日都講啦，好多不同環節受影響啦，頭先探到個航空業嘅情況啦。咁另外啦，就喺租金方面啦，好多人失業啦，咁就特別係㓥房嗰啲咧，其實租金佔佢哋嗰個收入比例都高噶。咁有啲講法就希望咧，都係喺即係疫症之下。可以咧就係業主減租啦，特別劏房嗰啲業主啦。咁但係見到有啲組織就話發現啦，其實劏房業主咧就冇減租意向，有啲咧仲翻轉頭咧加翻租添，同佢傾咧都冇得傾。咁所以都係期望啦，就盡快咧落實一個租務管制嘅。咁其實租務管制呢樣嘢咧，就政府委任嘅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咧做緊劏房住户調查嘅，咁就諗緊。希望出年六月咧就提交到一個租管嘅建議報告啊！咁啊，頭先講到呢個話題，咁大家點睇？單嚟講下佢1872311，有冇聽眾都係住緊劏房嘅咧？你嘅租金有冇喺疫症之下有啲變化咧？可以帶嚟同我哋一齊傾嘅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嚟關心呢啲事情嘅組織嘅代表一齊傾下先。請嚟有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陳康琪一齊傾下嘅。早晨，陳康琪。 系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我见你都开咗记者会啦，就关心呢件事嘅劏房户啲租金问题，你哋有啲咩观察啊？ 系啦，咁头先主持提到，可能疫情下有啲业主都仍然有加租嘅情况啦。咁但系其实我哋想强调嘅系咧，就算系疫情之前呢一种无理加租嘅情况都已经系存在。系啦，例如寻日记招有一位街坊提到就系、是。嗰陣唔係疫情嚟嘅，就係佢無啦啦俾業主加佢 30% 租，即係可能係一個不足100尺嘅單位啦。係啦，你當佢本身可能4800蚊租嘅，咁一加要加到6000多蚊咁樣樣。係咁，所以其實呢個即係其實除咗無理加租之外咧，我哋觀察到都劏房户面對好多其他嘅問題啦，例如被無理逼遷啊、濫收水電費啊等等。其实呢啲问题都系好严重嘅。 近日咧喺疫症之下，有冇都有类似啲个案见到啊？仲加 有啊有啊，咁有啲劏房户其实即系佢哋基层市民咧，好多都系做服务业啊、零售业等等。咁其实佢哋就系首当其冲嘅，即系面对好多失业啊、就业不足嘅情况。咁佢哋都表示其实。业主唔加租已经好好㗎啦。咁但係我哋都有位街坊係被加租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寻日记招都有表达到呢个情况。咁所以都希望係政府尽快有呢一个租务管制呢去监管返嗰个业主无理加租嘅情况嘅。 好啦，一方面就租金问题啦，另外好多劏房户咧，其实啲水费啊、电费啊，都对佢哋带嚟好沉重嘅压力嘅。你见到个情况系点咧？ 系其实滥收水电费个情况就 好普遍嘅、譬如中電咁樣，電力公司可能每度電係收一個二啦，咁但係普遍嘅劏房户呢，佢哋係俾業主收緊個六，甚至去到兩蚊都有嘅。 嗯。 而水費嗰方面呢，其實水務署頭15立方米嘅水呢其實係免費嘅。咁但係有好多租户都表示啦，佢哋冇獲得咁樣一個免費嘅待遇啦，可能係佢哋每個月係俾緊40蚊嘅水費咁樣樣。咁但係根據返水務署嗰個收費呢，就算係去到第四級嗰個用水量呢，都只係9蚊嘅啫。咁所以其實會見到業主佢去定呢個水電費嘅時候呢，其實係完全冇一個合理嘅準則可言嘅。係啦，譬如有街坊佢可能一個月俾40蚊嘅水費啦，但係當佢係獲安置去一個社會房屋又或者一啲良心業主嘅單位嘅時候呢，佢三四個月加埋都係收40蚊咁樣。咁所以本身嗰啲無良嘅業主其實係收多咗佢幾倍嘅水費咁樣囉。 記得政府之前成立咗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㗎喇，對佢哋有啲咩期望呢？呢、這個小組 是他们是四月成立啦，咁其实至今都差不多半年，咁但是其实他们都一直没有公开到他们的工作进展啦。而这个工作小组里面我们发现呢是有业主的代表在里面的、 嗯、 但是就是没有民间团体又或者没有租户的代表在里面啦。咁本身这个处理我们觉得已经很不公平。然后他们其实两日前呢都有进行过一个所谓的公众的咨询啦，但是其实都只是在 Facebook 做直播啦，叫一些街坊可能封烟上去。但是其实这个安排是极差的，因为我们留意到呢他们的直播都只得两位数的观看的数字啦、 嗯、 而我们昨天搞的几招其实都已经是那个观看数字都已经是他们的十倍咁样，都有五六百人睇。咁我哋就好不满嘅就係佢哋事前嘅宣传係完全不足啦，个、 嗯、 安排都係好仓促。而其实佢嗰个对象係劏房户，但係好多基层嘅市民呢佢哋屋企都係上唔到网啦，因为要用数据呀、啊、等等。咁同埋佢哋除了去接觸我們民間團體之外呢，他們完全是零宣傳的，那變了其實完全是沒什麼基層的市民呢是留意到他們有一個這樣所謂的公眾論壇。 嗯，那你有沒有借這個機會幫手發聲、嗯、你作為你代表他們的團體關心他們的團體？ 是啦，咁所以我哋昨日記者都有提到，我哋希望呢一個工作小組呢係可以搞多一次實體嘅公眾論壇，就嗰一即係兩日前嗰個所謂嘅封煙嘅節目呢完全係唔可以被視為一個合理嘅公眾論壇嘅、 嗯、 再加上而家我哋見到譬如海洋公園開返啦，即係有好多社交距離嘅措施都放寬返嘅時候，我哋唔明白點解呢個工作小組唔可以借用一啲社區會堂喺保持適當嘅社交距離之下去進行呢個咁樣嘅實體論壇，等多啲基層嘅市民係可以參與得到囉。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啦、嗯、陳康琪傾到先，多謝曬你分享咗你嘅關注。陳康琪呢就係關注社區，不好意思，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的組織幹事。電話87231，講到是劏房的租金的情況，不知道有聽眾都是住在劏房的呢？在過這段期間有沒有見到加租呢？疫症對你本身收入會不會帶來影響呢？如果收入是減少之下，那租金那裡有沒有嘗試跟業主談過呢？得出來的反應是怎樣呢？可以帶來跟我們分享一下187231 187231。另外就水費電費的收法的情況，經常都說有些可能被業主濫收的情況，你又有沒有呢？可以帶來一起談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2020年10月5号新增5宗确诊，2宗属本地，据称以太籍妇人，感染源头不明。 张建宗指内地港人免检疫回港研究进入最后阶段。 陈茂波称新一批埃邦最低息率保证两厘。 医生指特朗普情况持续改善，最快周一可返回白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症之下，有些人可能是收入都会大为减少的，但有些㓥房的住户会不会业主都仲加紧租呢？刚才就听到就是关注基层住屋联席的组织干事陈康琪都关心到这一点的，大家打来讲的1872311。另外疫症之下，我们的措施做成点呢？刚才都讲到了刚过去的长假期，都见到都多人出街，但是大家防疫意识有没有松懈到呢？会不会都担心嚟紧会出现第四波呢？带来一齐倾啊！1872311，有李先生噶，李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李生，系请讲啊，李生， 系我俾啲意见啫。头先我听到有个女士讲嗰个系唔戴口罩嘅情况啊，即系有时工人啊做嘢嗰时候，即系好似我做个行业，我做物流嘅，咁我有时拉货啊或者搬货嗰时候就个透气重咗嘅，或者辛苦啲嘅，咪拉低少少个口罩透气啫。其实我哋咪自私嘅，即系嗰个人都系想自己安全，系咪？咁即系有啲人觉得系，其实而家即系有啲佢觉得好似系自己冇自私，人哋自私。其实喺人哋都已经戴咗口罩啫，拉低少少啊，咁有时透气嘅，就系呢个问题啫。而家佢咁惊嘅，佢可以煮饭俾仔女食啦。而家好多人都系屋企带饭嘅，或者屋企食嘅，唔出街食嘅。就是我俾呢個意見。 但你家喺你頭先提嗰個情況係戶內定係即係室內定室外㗎？你講個做嘢嗰度， 佢嗰個頭先講話咩學校嗰、那個工人姐姐，即係入邊嗰啲煮飯啊，或者俾煮啲嘢俾嗰啲學生食嗰啲啊，即係嗰啲士多啊，或者嗰啲咩小食點嗰啲啊，可能。所以我再話佢講咗嗰個入邊，因為廚房入邊都係熱噶嘛，一個嘅地方，同埋嗰個係不停係咁出汗啊嘛。咁你已經個口罩都濕曬㗎啦，你戴呢個口罩唔係戴咗幾個字啊，戴幾個鐘㗎喎。不停係咁煮飯或者不停係咁做，好似我有時我係室外嘅，我都出曬汗，有時濕曬一個口罩嘅。咁你我都一日換幾個啦，口罩啊。系啊，咁即系你换得几多啫？你冇理由我一日换十个啊。 OK， 好，多谢李先生嘅分享啊。不过都讲翻啦，而家喺户外啊或者室内公众地方咧，其实都要戴翻个口罩嘅都系。我听完李生之后咧，就有岑先生啊，岑生你好。 系早晨啊，叶冠南。 早晨，岑生系。 我个个案咧就我一个呼吁，两个提问。 好。 我讲讲我简单讲讲我 case 喺九月三十号提早庆中秋，去咗间餐厅观塘嘅商业大厦嘅楼上铺嚟嘅。咁卅零张台嘅啫，佢个 size 就系。咁当时有10张、8张嘅人客啦。咁其實都係中級餐廳，因為一個牛扒加杯水已經埋單加一差唔多300蚊嘅啦。咁就我見到有6人嘅坐埋一台，咁啊同個經理講，個經理冇理會我，完全5分鐘後一啲舉動都冇。跟住我影咗佢相，就再向佢去展示，佢就好驚啦。咁就即刻拆開張台，跟住佢就話我。要我刪除啲相，咁我都冇乜所謂。其實我唔可以唔刪除，因為佢話私隱喺公用地方影相係冇私隱嘅，冇私隱權嘅。反為我影咗嗰幅相，我有照相權啦。不過長話短説，就係佢話 我令佢難做。咁我有一個呼籲，希望啲餐廳嘅負責人就有勇氣啲啦。其實個客投訴你更加好做。 嗯 啊、第一再問一問，如果佢我已經提過，一開始提過你限聚令599F，你觸犯咗喎，佢係冇睬我嘅。 嗯， 咁形成一個狀態就係話，佢應該錯誤理解當今嘅法例係唔單止係罰個客嘅。如果你冇呼籲冇做過任何嘢，係咪個東主都要罰㗎？ 嗯，個負責人啦，係啊。好嗱，呢、這個就係一個呼籲啦，講咗情況啦。兩個提問係咩咧？另外， 頭先提問就係、是、罰係咪罰計人頭計㗎？即係佢罰咗兩個人，係咪每人一張告票，因為每個 case 一張告票㗎？ 應該就違反嗰啲都要罰㗎。咁按道理兩個人都違反緊㗎，應該 兩個人每人一張2000蚊咯，僱主2000蚊咯，係咪？ 嗯嗯， 你帮我问一问， 呢个我都唔肯定，不过就吓，需要具体执行，需要问翻。 另外咧，好多时唔知点解，香港人为咗方便咧，四个大人一个小朋友，咁算唔算违反咧？ 咁都系人嘅， 系人头计噶嘛，系啊。 嗯， 咁呢个提问可能你都答到啦，咁都多谢，都希望多啲巡查啲楼上嘅铺头啦。 嗯， 啲其实都呼吁嗰啲负责人攞啲勇气出嚟啦，可能真系佢份工都好难去转工，咁又忌讳咗啲客。 O K， 咁其实都喺度做个呼吁啦，同埋食环署多啲巡查啦，系啦。 嗯，好，多谢陈先生啊。睇翻報道啦，就講翻修例嗰個情況啦，就話若果違反每張台四人限聚令嘅咧，違規食客每人亦都可以被票控罰款2000蚊嘅。啲報道就咁寫嘅。多謝阿馮阿岑先生嘅意見啦，希望幫到你。另外仲有阿趙生添啊，趙生你好， 你好，早晨， 係趙生請講。 係我有個觀察同埋有啲呼籲嘅。 好 因為我屋企樓下咧就有個海濱長廊嘅，咁好多人就喺度散步啊，有老有少咁啦。 嗯。 咁有啲推住 BB 車，有啲老人家推住輪椅咁樣。咁但係呢就因為個海濱長廊嘛，咁好多人就喺度跑步，好多非常多。 嗯。 咁跑步啲人呢，我見呢十個有七個呢係唔戴口罩嘅。 嗯。 咁因為呢海濱長廊都其實比較多人，又是傍晚嘅時候呢，咁喺度跑步，佢哋去又就可以噴呼氣噴氣咁樣呢，咁其實我覺得就即係非常之唔理想啦，係咪？ 嗯，但係算唔算做緊運動呀、啊、佢哋你見。 佢係跑步嘅，係做緊運動。 咁應該有豁免喎，而家又。 豁免係咪應該淨係嗰啲體育場所呢？譬如你喺運動場跑圈，咁嗰個係體育場所嘛。 嗯。 例如球場，咁但係海濱長廊，我係指嗰啲喺度散步嗰啲喎。 嗯。 即係康文署嗰啲長廊咧，佢 suppose 唔係我嚟俾人跑步噶嘛。 嗯。 係啦。咁我自己嘅觀察呢，我嘅理解就應該喺運動嘅場所做緊室外運動先係豁免嘅。咁、 嗯 你冇留喺個商場，舉個例啊，你喺度跑步咁有豁免啦，呢個我嘅 logic 啊，雖然我唔係好認真攆過啲條文啊。咁同埋你諗下，佢喺度跑，咁你後面有啲細路仔比較矮啲啊嘛，咁你一路跑嗰啲菌，如果真係帶菌劑嘅，咁你呼咗來，你又跌向下跌，咁其實細路仔或者老人家個輪椅咪中曬招係咪？ 嗯。 咁、啊、所以呢我作出啲呼吁啦，就话如果係跑步嗰啲人如果听到我讲嘅话，咁希望佢哋只要諗下，如果掉返转你有个老人家或者有个小孩仔喺咁情况之下，你愿唔愿有个人喺你身边咁样跑住步唔戴口罩咁呼啲气出嚟俾咁样去接受呢啲有机会受到啲菌影响嘛。 嗯，明白。 咁第二呢我都其实想諗个打电话去999度报案㗎，即係睇下咁个警察嚟，但諗下可能会又好似小题大做啲。咁、 嗯、 所以如果係有关当局如果听到我呢个电话嘅话，咁睇下我系咪我嘅理解错误啦，因为可能我重新讲系海滨长廊， 明白， 香港好多㗎，例如青衣啊、张澳嗰啲啊。 OK， 咁好，唔该晒。 OK， 好，多谢你电话先啊，我哋又尝试睇返网，即係嗰个具体点写出嚟先，多谢晒。啱啱啊，呢位聽眾先，咁我哋聽完之後咧，就再聽下一位聽眾啊。聽完趙生之後，就仲有許生講劏房嘅情況啊。許生你好， 早晨許生啊， 許生你好，葉冠林 早晨各位港台嘅公眾， 你好你好， 聽眾，我姓許嘅，我就有關於頭先你講咗嗰個題目咧，有關於劏房嗰啲收電費嘅問題， 係、嗯、好 啊，就我本身係有啲套房租俾人哋嘅， 嗯。 就我亦都曾經向政府下向港九咩中電申請話可唔可以同每一個劏房咧就安裝一啲獨立嘅電錶， 嗯、 但係得出嚟個結果係唔可以嘅、 嗯， 因為佢中電咧就規定話每一個套房一定要有獨立嘅門户，由大廈嘅走廊直接行入去嘅套房嗰個門嘅， 每一个多数土控都唔会咁样，都冇咁嘅设备，即系多数都系有条走廊咁，你入咗头走廊之后咧，就先有个走廊门口有个大门，跟住先可以入去土房嘅。多数咧就所有土房都冇咁嘅设备，可以有个独立嘅门户可以入到去嗰间房嘅。 咁点计数咁？你哋如果咁样， 我哋而家咧就都系咩一度就过半银钱嘅电费。跟住我用我自己本身嘅实际个数据话俾你听啦，我就已经用到第七个级数嘅电费啦，一度就已经收到1.7元噶啦，1.78元噶啦，吓。咁我而家用我而家自己嘅数据咧，就我今季咧最近呢今季咧就收咗租户就收咗总共收咗4,839元嘅电费，但我俾电中电嘅就系用咗5,353元嘅， 仲贵咗， 我系自己系蚀底咗414元嘅。 OK， 好，多谢晒许生分享啊！即系讲到作为业主啊，收劏房电费，头先计翻条数咁样计嘅话咧，就由于冇独立电表啊，所以都要佢可能仲俾多咗添。多谢晒许生嘅分享啊！我剛才講到就究竟戶外做口罩戴口罩做運動是怎樣呢？其實8月份的時候放寬了就戶外做運動的時候的口罩令了，就講到就市民就可以在郊野公園範圍和在戶外做相當消耗體力的體能運動是可以不戴口罩的，但就不包括在公園散步和做伸展運動的，這個時候就是8月份的時候的講法。好啦，疫症之下，咁头先成日都讲不同行业啦，跟住嚟关心下呢个派对房间啦，咁后尾就终于开得翻啦，又过咗个长假期，唔知个情况点咧？请嚟由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一齐倾下。早晨，林汉贤。 早晨。 系咪多 主持？ 系开翻有冇多翻好多生意啊？你？ 叫做依、這个中秋长假期就生意都 OK 嘅，咁、但系始终都有一个限聚嗰个措施喺度啦，咁四日或以下啦，咁就变咗其实嗰个 booking ratio 都叫做爆满嘅长假期，因为啲人留喺香港嘛，只可以，咁但系咧。个生意额咧就比起以往嘅中秋节咧就少一半左右咯。 点解会少咗咧？人数少咗，因为 系因为主要个人数少咗 ，booking ratio 就都系满嘅。但系以前满咧就系、是、可能系十个人啊、八个人啊或者以上一间房，而家咧就每间房都系四人或以下咯。咁所以自然咧就冇咗五成生意咯。 另外关唔关食嘢嗰啲事咧，冇得嗌外到会嗰啲，关唔关你生意也事啊？ 其实佢依、這个规定又冇话限定，我哋又冇话冇得叫嘢食嘅，咁、都系个别场地即派对房间自己考虑翻个风险啦。咁但系就唔关食嘢事嘅，咁就始终就四人以下咯。咁但系我哋都建议客人食嘢嘅时候就都要注意翻嗰个距离啊，甚至乎系即系用餐完毕之后就要全即系活动期间佩戴翻口罩咁样。 好啦，另外就见而家酒店咯，都多咗市民有拣staycation 咁样嘅，即系会去嗰度过酒，会唔会都同你哋类似嘅情况，都突然间因为咁样而受欢迎咗啊？还是你哋其实竞争得好激烈啊？反而同酒店期间？ 其实我觉得喺自由市场底下咧，咁酒店去做呢样嘢系绝对冇问题嘅。咁你话竞争咧，其实大家个定位，我觉得系会唔同啲嘅。咁因为酒店始终佢哋嘅主要业务都系做住宿啦，咁只不过系短期内可能。个旅游业未复苏得咁快嘅时候咧，佢哋都要谂下有啲咩其他方法可以即系保住佢哋即系本身即系啲生意啊，令到佢哋即系都可以继续经营嘅。咁我觉得呢个绝对冇问题嘅。咁竞争我又觉得喺个自由市场底下其实系即系冇问题嘅，即系啲客人自己选择嘅啫。因为其实酒店入边同我哋派对房间入边嘅嘢啊或者價錢啊，都有個分別喺度嘅，係啦。咁只不過係啲人可能比較困難去旅行啦。而家依個時候，咁就佢哋都想去消遣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有個選擇俾佢哋揀咯。但係我覺得個問題就係始終有一樣嘢，我覺得比較匪夷所思啲，就係點解我哋之前派對房間會受一啲 或者我哋同其他表列處所會受一啲禁令影響。如果政府係考慮到個疫情個防控嘅時候個風險嘅問題咧，點解政府又見唔到酒店呢個漏洞咯？即係酒店嗰度咧就冇限呢個人數去聚嘅。咁佢哋啲酒店通常都設計咧，都係比較係可能一至兩個人或者甚至乎幾個人嘅設計。咁就算佢哋可能本身酒店有做足通風嘅話咧，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係話咁即而係去做呢樣嘢，即係譬如而家啲 station 咧，係我聽過誇張到可能有時啲有啲人係搞生日咧，可能係一間少少嘅房間咧，可能都低咗十個八個人，甚至乎更多。咁喺冇規例嘅情況下咧，我更加睇唔出佢哋會喺酒店入面係好規律，可能會戴口罩啊，或者唔食嘢啊，或者全部保持距離啊。因為見到電視啊、新聞買都幾誇張嘅，佢哋都玩到幾離譜。咁變咗就點解政府會咁唔一致咧？即係唔通大家表列廁所，大家呼吸嘅空氣會有所唔同？咁呢個我覺得政府要即係、一視同仁咯。 OK， 着手快問埋，由於而家疫症都唔知會唔會反彈啦，驚唔驚又收緊翻啊？半分鐘講埋嘅。 係啊。 惊唔惊再收紧翻啊？啲措施 都睇翻个疫情啦，因为嚟紧都可能会有第四波、第五波疫情。咁如果去到时再收紧翻，都会担心有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如果为咗疫情嘅防控嘅话，咁其实如果要配合一啲嘅措施，咁其实都系冇办法嘅。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担大嘅政府，系应该去谂一啲方法，去点样去保住即系我哋呢啲生意上面，即系一啲经济嘅损失啦，或者甚至乎去考虑到一啲风险嘅措施嘅时候，佢应该系对所有表列处所一视同仁咯。 好，多谢晒你先，林汉贤倾到呢度。林汉贤咧就是、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嘅会长，今日倾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一百几年前，满清时代从闭关锁国稍为向西方打开道门，社会主流思想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指传入西方的实用技艺而研究沿用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但已经有一些外国留学回来的人士呢介绍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翻译西方思想名著的严复，他翻译了八部西方经典，影响了包括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等整整一代的知识人，被认为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严复生于1854年，1921年逝世，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激》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1897年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将之名为《天演论》，在国民报连载。次年《天演论》出版，进化论思想在专制封闭社会之中激起千层浪，风行全国，产生巨大回响。《天演论》亦不文辞典雅，雕琢骈俪，独来铿锵，就好似导言插辩之中所讲：露生之草，交加之藤，细如增长双雄，各具一抔扬土，夏雨为日增，冬雨炎相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五交线，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浅啄，下有蚁猿之热伤，潮水孤虚，船生船灭，远夫顷刻，莫可救长。 咁样嘅文字当然唔系直译啦，但系就深受中文读者欢迎。后来中文词语里面嘅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天演进化等等用语呢，都是出自严复的《天演论》。严复后来翻译的名著呢，就有《玄赋》《群己权界论》《法义》等等，对当时青年锐意追求走出中国的困境呢，影响深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天演论》，作者赫胥黎，译者严复。